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刚才送了一首起床歌给大家作为今天节目的起步歌哈。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早就起床了，所以陆续给那种从七点开始就和千纯问候早安的朋友说一声早安。有青柠檬，有 Stephen Lam， 有子健涛，王超说句心里话，郭小果， Kenny， 张小张，还有 DZ 蓝，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CZH，还有费劲，还有 K New Me 是这样念的吗？还有小青年老爱，各位早安。 烦恼说再见，微笑的双眼灿烂在蔓延，你和我之间提高了分贝，舞动的指尖跟着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 这首充满画面感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阳光地中海，我瞬间感觉现在正走在软软的沙滩上吹着海风呢。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如果你喜欢的话，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微信公众账号上小杨说又错过点名了，没有没有，正好现在正在点名哦。这一波第一个点你好吗小杨，还有特洛伊，还有爸妈说，还有我，包括我们的老听友采光结影，回不过去的过去说小姐姐我在我在，看到了。涛涛说早安，还有柳柳说早安早安，还有谢谢，还有宫野彦敏说签到签到，我在南四环。 橄榄上冲浪而来，一场未决停决的恋爱，你是我的 来自梁咏琪 Butterfly Kisses， 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传后的传来找到我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的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比较好，有利于假日出行，注意遮阳防晒就可以了。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受高空槽影响，有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所以如果你晚上要出门的话，要备好雨具，知道了吗？今天的早晨的气温是17到22度，而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到晚上的最低气温，因为是阴有小雨的天气，所以又到了16度，所以有点点小温差，要注意防寒保暖。马上进行广告，广告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轮胎要换，保养要做，得花多少钱？ 老婆，别上火，途虎养车轮胎专场，轮胎买三送一，买轮胎送全合成机油小保养，买轮胎送胎压监测。途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欢迎回来，我是千纯。大家都知道 Christina Aguilera 和 Demi Lovato 共同合作带来了一首新单，叫做 Falling Line。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新歌。 Little girls Listen closely Cause no one told me But you deserve to know That in this worldYou are not beholden. You do not owe them. Your body and your soul. All the youth in the world will not save you from growing older. And all the truth in the world is too precious to be stolen from her. It's just the way it is. Maybe it's never gonna change. I got a mind to show my It's 大家还喜不喜欢这样重量级的演唱啊？其实这首歌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能接受，有的人觉得需要时间才能接受。但是这样的一个配置 ，Christina Aguilera 和 Demi Lovato 确实是非常吸引人的，值得一听，是不是？Christina Aguilera 的新专辑会在6月15号全面发行了，而且她也宣布即将启动时隔10年的首次巡演，北美巡演将会从9月25号正式启动。然后 Big Boy 会助阵其中的几个场次啊，所以如果是他的粉丝，可以开始关注起来了。那我知道更多的朋友可能对这样的新歌更加感兴趣，来听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最近是不是听了很多遍呢？ 流来了感好，刚好可以把你手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身体不想。他都快把曾比我好，你心不就高，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抱抱，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可怜的身体如果你还想靠， 说千纯唱起来，周董的这首歌最近在音乐广播好像在疯狂打 call 哈。千纯有没有练胸肌？我还想找一副肩膀来靠靠呢。对，很多 DJ 最近都在疯狂的播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最近还引起蛮多争议的一首新歌哈。不妨来听一下，不管你喜不喜欢，欣不欣赏。 轻易刻下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上。 还在心上，有没有挣扎？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 让你闪闪发亮。 闪亮反射，它是甜蜜的梦想，我们都最想象快乐的地方。闪亮反射，它有幸福的光芒，当对的人出场，会散发那光芒。他有没有肩膀，会不会是暗藏，热情是否完整，温暖着心房，谁会去感慨，把自己收藏，爱的理想会上，掌握在自己手上，幸福掌握在你手上。 失恋就像苦糖，失去没保障，酸甜苦辣，但是就要坚强，热烈像蜜糖，传扬的光芒，谁都别想抢，要蜂蜜天长，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 让你闪闪发亮。 闪亮反射，它是甜蜜的梦想，我们都最想象快乐的配方。闪亮反射，它有幸福的光芒，让每个人出场，会散发那光芒。他有没有肩膀，会不会是暗藏，热情是否够强，温暖着心房，谁会去等待，把自己收藏， 说肩膀会有的，会有的，是的，面包也会有的，胸膛也会有的，爱情也会有的，都会有的。只有今天最真实，说早安千纯，好久没有来听你的广播了，因为周末确实很难早起哦。没关系，只要你睡得好就可以了。小星星说签到，千纯早，周末愉快，我们在带孩子去七彩蝶园的路上，真的是好妈妈和好爸爸哦。这首跳跃的旋律送给小宝宝好吗？希望他能度过开心的周末啊。Leo Hub 说千纯直播加油，我们都陪着你呢，你们怎么都不睡觉呢？他说早起听节目啊，哇，非常的感动，这个大清早收获了满满的高兴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纯，千万的千纯，后的纯，继续找到我。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全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 James 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丽华快餐特别呈现。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展餐饮供应商丽华快餐。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大家都知道，下个月张碧晨要举办自己首个演唱会了。她其实出道也才2年哈，希望他在舞台上能展现出自己另外的一面，因为他说过唱过的歌呢会再度演绎，而且还会翻唱一些以前想唱还没有唱的歌曲，听起来还挺期待的。 街道上的曲折，霓虹之下像幅抽象画作，是那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打碎凝固化思维，快逃离灰暗的包围，真心风格怎样调配，在歌途中无绝对，有什么点缀那无所谓，所以偶尔靠想象，怎样的色彩能表达立场，有无可替代的力量，打碎凝固化思维，快逃离灰暗的包围，真心风格怎样调配，在歌途中无绝对，有什么点缀。那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打碎 是来自张碧晨的《染》。这一年来啊，张碧晨演唱的那首《凉凉》真的是持续在网络走红，他自己也会觉得说这是靠天时地利人和哈，所以网友怎么玩都不介意，但是呢确实运气还真的是非常的好，没有发新歌都会不断的引起关注，更何况这一首新歌还不错。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的《染》。说到新歌，还有一首非常非常非常新的歌，在前天，李宗盛在59岁这一年又发了一首新歌，是写给父亲的，新写的旧歌，来听李宗盛。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可以

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 这就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新歌，新写的旧歌是他的歌名哈，还是那个不知道该叫老李还是小李了哈。他的唱腔总是半念半唱，但他的歌词总是很平淡，但又很扎心，很深情。我觉得这首歌是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不要等到你想要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一转身才发现啊，一切都来不及了。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及时避免这样的疼痛哈，能够及时的和那个最相爱但又最沉默的人化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想要索取歌单，提前浏览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咯。 音乐快车道， but if my friends ask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he went down in an airplane, flying, getting suntan, been in a cement mixer full of quicksand. Help me, help me, I'm doing good in the dark. You had a shark on the water, darling, no one caught her. I returned everything I ever bought her.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line and ways to say. The sting. You were my everything. Someday I found a love like yours. A love like yours. She'll think I'm Superman, not Superman. How could you leave on Yom Kippur? That's cool, but if my friends ask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as caught in a 多一些，跳出乏味没有极限，自由的调味，快乐一点点正在蔓延，幸福不设限，酸酸甜甜美好滋味，融化的瞬间，享受绵绵浓醇香味。 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这一首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来自 Kelly Clarkson Stronger。 稍早前的一首歌是来自郭靖幸福不设限，第一首歌很多人都表示很喜欢，是来自 Train 50 Ways to Say Goodbye。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和我取得联系了。现在是北京时间8:52，那因为好像广告时长加长了，所以压缩了我们节目时长。今天最后一首歌，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不及听了哈，我们的音乐快车道将要直接驶向今天的广告了，我们稍后9点节目回来继续。 当爱情逝去，就让雨水帮我忘记，请听李俊怡怡宝的最新单曲在雨里。 Thank you.

till the morning. Goofy days and vanilla ice cream.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together exclusively.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can love you. And if you let me be your man, then I'll take care of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Dirty dancing on top of the table. No walks on the beach in April. Yeah, I promise, darling, that I'll be faithful.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我们节目的朋友渐渐的我觉得对整个乐坛其实很了解了，比如说 DZ， 他在听到看到我们节目这个歌单的第一时间就给我发微信留言说今天的新歌好多。是的，一连听到两首，刚才是 Ariana Grande No Tears Left to Cry， 而现在听到的是 Zayn 的 Let Me， 是两首新歌，而且是两首我听第一遍甚至这首歌的前奏部分我就想说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歌了。这刚刚和自己的女朋友Gigi Hadid 复合的 Zayn 真的是久违了哈，至少在音乐方面这首歌他自己有亲自参与制作，将收录在他的第二张的全新专辑当中。哇，真的非常期待这张新专辑的发行哈！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音趣试听洪兆远。 却 woke up with a fear this morning, but I can taste you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Alarm without no warning, you're by my side and we've got smoke in our lungs. Last night we were way up, kissing in the back of the cab, and then you say love, baby, let's go back to my flat. And when we wake up, never had a feeling like that. I got a reason, so man,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hear love songs. I found my heart up in this place tonight. Don't wanna sing mad songs anymore, only wanna sing your song. Cause your song's got me feeling like I'm in love, I'm in love, I'm in love. Yeah, you know, your song's got me feeling like I'm. No fear, but I think I'm falling. I'm not proud, but I'm usually the type of girl that'll hit and run. No risk, so I think I'm all in. When I kiss your lips, feel my heart beat thump. And now we're way up, dancing on the roof of the house. And then we make love right there on your best friend's couch. And then you say, love,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So keep on kissing my mouth and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Song， 马上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音乐加速度。前两天下午呢，歌迷非常关注的2018年度第29届金曲奖公布了各项提名的名单。那林俊杰的专辑《伟大的渺小》，还有张惠妹的专辑《偷故事的人》，分别获得了6项提名，成为今年的领跑者哈。在最佳国语女歌手获奖次数上呢，张惠妹和蔡健雅是并列第一，都是3次。不知道这次张惠妹能不能如愿获奖，成为唯一一位4夺歌后的女歌手。先来听歌。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 起，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一人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 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连名带姓，对她那张偷故事的人专辑可能大家评价不一，但是呢至少张惠妹在演唱上的表现真的是炉火纯青哈，也希望她在这些金曲奖上有所斩获。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那年唱着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的自然卷主唱魏如萱，在母亲节当天对外宣布说自己怀孕了哈。那对于接下来的巡演是否能如期啊，顿时成为粉丝们热议的话题。魏如萱说：“我挺着大肚子唱给你们听。” 一丝机智悬而未解，构成了吸引撕碎交谈的无声电影，所有角色一律平等，笨拙表情眼神也中共鸣。 段的来自魏如萱的无声电影这首歌，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开车的朋友有没有点困困的感觉，赶紧来换一个调调哈。我们有请出的是林俊杰和五月天，稍后给我们带来黑暗骑士。刚才已经讲了今年2018金曲奖和张惠妹一起入围的林俊杰分别获得了6项提名，成为今年的领跑者哈。所以今年的看点之一也是林俊杰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最大赢家，因为他这次凭借专辑《伟大的渺小》入围了包括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普通话专辑、最佳作曲、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普通话男歌手那么多奖项。 黑夜里谁还不睡，黑色的心情和斗篷加冕，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脚下是卑微的肩，我孤独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饿累和晒，我只是渴望飞得不如泪，刹那的分界 的黑暗骑士。刚才说林俊杰入围了6项大奖啊，这6个奖项分量都很重，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全中呢？当然因为林俊杰已经获得了不少的金曲奖，你看歌王就拿过2次了，而且还凭借不为谁而作的歌获得过最佳作曲人奖。那假如这次他可以能够在年度专辑或者年度歌曲或者最佳普通话专辑或者最佳专辑制作人等等上取得一个突破，那对于林俊杰来说可谓是意义重大。因为我也看有评论说，如果这样一来，那他将不再只是行走的 CD， 还将成为行走的录音室。那可能很多在他的粉丝心目当中，他已经是这样的无冕之王了，对不对？你是厉害了我的 JJ。耳边听到的是林俊杰、五月天《黑暗骑士》。想要索取今天的全部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可以找到我。在最近的一条推送当中有我们今天以及明天的全部歌单，当然也同时在征集520这一天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身边人表白的、表达的，需要千醇替你来传情达意的

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八点到十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刚才说到了第29届金曲奖，将会在6月23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这次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大的爆点应该是说，本届的主持将不再由黄子佼主持了，而是改由萧敬腾独挑大梁啊，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置信啊。虽然经纪人 Summer 已经否认了这件事情，但是真相到底如何？22号我们见分晓。萧敬腾带来改编之后的《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本身就是千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经过改编之后呢，我觉得保留了侠气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流行元素，更喜欢它了，也推荐给大家哈。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啊，真的非常期待他能够接下这个主持的大棒，然后我相信这会是整期金曲奖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哈。接下来继续说到一个新人叫 Jay Sean 呢，因为和他公司的人比较熟，我看在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啊，说到 Jay Sean， 哇，好多的同事都啊在办公室沸腾起来了，激动可见一斑啊，因为确实是一个新人，而且呢最近受到了很多的关注，被视为进入今年金曲奖的一匹黑马。 无法再相聚的缘，无法再贴近的脸，庆幸与你的眼，它带了电，曾爱的天断了线，只剩下空白，感情被伴随入眠，亲吻你的片段。 常反复出现，是否能有机会再见一面？到底有谁能够听见？一点慢慢慢慢对，热情慢慢慢慢飞，温度慢慢慢慢退，我们慢慢，我们慢慢，记忆慢慢慢慢碎，往下慢慢慢慢追，地球慢慢慢慢圆，我们慢慢，我们慢慢。飘荡太空外，感情心已散，剩下了呢喃。 你能给谁听？你能给谁听？ 储存你的味道已经入眠，等待你在我的梦里出现， 出现 再唱一遍关于这段秘密。 到底有谁听着？ 一点慢慢慢慢对，热情慢慢慢慢飞，温度慢慢慢慢退，我们慢慢慢慢慢慢记忆。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Jay Sean 的慢慢。如果你觉得这首歌哎好像是一首新歌，我以前没有听过，那就对了啊，因为 Jay Sean 入围的今年的金曲奖也是新人奖哈，那可能很多人对他不熟悉。那对于入围这次奖项，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你呼声极高，哎，你会不会有期待？他就说，老话一句，不期待不受伤害。而且他还说了，不管谁入围谁得奖，其实对我们的音乐都是正向的鼓励。哎，真的非常会说话哦 ，Jay Sean。听到的是慢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我跟自己的呼吸，外面很多人，他们说我离地没关系，我本身就喜欢我心。其实只看个电影，只去个餐厅，只是想安静啊，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想起不拘谨，就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也随意让人跑来一群鸡，后悔离题音。提着不喘气也是每只鸡天生的市民， 让我去灭绝。 我的河水又不翻井，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啊？他们哪来的自信？而是否却是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痛击，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让我去灭绝。 社群假意平定，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单挑，我们很坚定。 1, GO! 我选择崩溃。 我陪你到最后。 是的，你会一直喝到最后。那些帅哥对你不再坏，可是那也不是爱。你说我是你小鲜肉，其实是你酒保跟班。你在外面玩很嗨，我在家里面玩游戏发呆。你还是那个 bad girl， 我现在是一条单身狗，不要虐狗。放开你的手，我想我需要一杯酒。想过所有的理由，想要走到最后。 这首歌千中还个人很喜欢的，我觉得是吴亦凡最好听的一首歌 Bad Girl。 要知道在前天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的导演现场宣布了这个新一期节目的阵容啊，吴亦凡、张震岳、热狗、潘玮柏还有邓紫棋确定加盟。其实前三位之前就是制作人啊，那改名之后呢，阵容方面保留了上一季的全部人员，然后新加了一位邓紫棋。所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第一首歌听到的就来自邓紫棋加入自己说唱部分的死了都要爱，然后听到潘玮柏释放自己，以及此刻耳边听到的来自吴亦凡 Bad Girl。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还是会有些遗憾。这一生有些短，晚安。晚安，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晚安，在天亮之后，那是非与你无关。我们离开荒芜的绿洲，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醒了，尽管我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你会不会突然的想起我，在某个没有睡意的清醒时刻，想把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只为自己做了选择。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我。晚安。 耳边听到是来自丢火车的晚安，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因为平时会有听友问说，千春你下节目干嘛，我是因为周末早起我很困呢，我要回家补觉。所以很熟悉的听友常常会在后台跟我道别的时候说，千春晚安。但是我听过说晚安其实不是告别，只是换一个时空继续想你。哎，这样想是不是觉得更有意境了呢？好了，期待明天早上八点节目再会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下周再见哦，我们明天再见。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